锵锵三人行，因为咱们这两天聊的话题是这个国之大事啊，所以我们请来一个总编辑李宁子老师 教授。 本来呢咱们丁教授呢说到这一集啊聊的问题比较大，所以把他最好的一身 庄严的衣服， 庄严的衣服穿上。 对对对。 但是我发现碰见吕老师您有点给比下去了 呀，用他三这么多一件嘛 多一件 多一件多一条， 对， 多一件一条。 这个两位就现在国际上出大事了，我先给你看一个视频啊，家庭观众别给吓着啊，我提醒你来。俄罗斯驻土耳其大使被枪杀，说这是个特警。 是特警，他而且他这个年纪很轻，枪法很准。 1994年生人， 是 九零后，真是登上历史舞台了。 而且你看看他穿的是服装什么东西，都是参加正式那个宴会的那个场合， 颜值很高。 对，我发现我们这个周轶君也是唯恐天下不乱。我看他昨天在朋友圈里就说发这个，然后就说不是，他说这让我想起那个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个 萨拉热窝事件。 这个我们现在都想到那个东西，也是在巴尔干半岛，也是在附近的这个地方。也是因为 自杀的是个大公， 大公，哎呀， 对， 王公地位比他高， 王储， 王储。假如这次要干掉的是普京，那就不一样了。 这事能这么比吗？这会引起什么吗？ 这不会，那不会。 但是 他为什么？你 一段时间以来，人们都把现在的世界局势比喻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但是我相信这声枪响呢，和这个萨拉热窝事件应该没有直接的量 差远，差远，差远， 因为没有很多的国家在等着这一枪。 哦，哎，您说的这，但是现在知道这个人是什么动机，是哪个派别吗？ 那这样很简单呢，他主要就是他喊的就是阿勒颇，就是现在就是叙利亚那个地方嘛。 叙利亚， 他认为就是 我在叙利亚，我在阿勒颇。 呀， 他英文的好像是说，我在通往叙利亚的路上，我在通往阿勒颇的路上，然后翻译成 是， 反正翻译各种各样的富有色彩的、富有情感色彩的、慷慨激昂的翻译文本都出来了。 因为这个，因为俄罗斯当时跟那个土耳其吵架的时候，就是为这事吵架嘛，说支持 IS 就伊斯兰国的主要的力量，就是土耳其的军方啊，土耳其的一些什么政客啊什么那些的。然后呢，就俄罗斯这个轰炸打这个 IS 的时候，以叙利亚为攻击目标的时候，在土耳其内部的军方和警方引起了极大极大的愤怒和反弹。所以对他来讲，他这个是为阿勒颇的就是教友们受害者报仇。 因为土耳其本身这个叙利亚内战5-6年以来，他一直是支持反对派的，他一直是想推翻阿萨德的。但是自从这个军机事件之后，现在这个土耳其的现在的总统埃尔多安又跑到彼得堡向这个普京谢罪，然后两国之间又好起来了。但他在土耳其的民族的情绪上，包括这应该算是军方，应该有些军人背景的，军警背景上的可能这些年轻热血青年呢，都还是压着一股劲儿，所以这个普京说要调查幕后黑手，幕后肯定是有原因的。 哎，那就要调查出来个什么所以然，按照普京这性子，他会弄出点什么事儿来吗？ 他这个事情就麻烦了，因为他毕竟他现在和埃尔多安是算是兄弟两个了嘛，埃尔多安把他称为大哥了嘛。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记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是俄土之间是有战争的。 俄土之间打不知道多少年， 打不知道多少年。 对， 那么现在呢，再打起来不太可能，那么就必须要求埃尔多安，你必须给我抓凶手。如果埃尔多安在土耳其国内开始搜捕凶手，他就会引起民愤。 因为这个埃尔多安本人呢，也是本来以为这个欧盟接纳这个土耳其这个事情是会一步一步走得更正面，谁知道随着土耳其国内的这个政治形势、宗教关系、教派之间这个冲突和人权的一些问题，欧盟对他这个加入欧盟的这个门呢，收得越来越紧，他觉得这希望不大了，而且经常美国和欧盟还谴责他、批评他，他受不了，他就跑到莫斯科。他以为就是说，哎，你们不要，有点像那个 ，anyway， 反正跑到莫斯科以后呢，那么这次幸亏就是在这个问题上，那个至少到现在为止，俄罗斯官方没有把这一次的暗杀同总统本人挂钩。 所以呢，这个事儿呢，当然就牵连到这个刘老师非常熟悉的这个俄罗斯啊，因为我觉得有个更大的局势咱们可以考虑，就是啊，我不懂啊，但是他们老说这个特朗普，这个特朗普呢，频频好像跟普京感觉哥俩好，然后呢，你这特朗普现在最引人注目的最新任命的这个国务卿， 是 就所谓首席外交官嘛， 是， 那么这个是个埃克森美孚的 CEO。 啊，这个谁啊，蒂勒森呢？ 啊， 蒂勒森，蒂勒森， 对， 蒂勒森呢也是跟普京说是私下里交好，俄罗斯还给他颁过一个友谊勋章，就是咱们友谊，对吧？你可以看看这个照片，你可以看看这个，你看，这跟普京大家聊的当年啊，然后呢，这个有一阵美国要制裁俄罗斯，这个蒂勒森还反对， 对 啊，然后你看下边。你看，这是说，哎，夫妻，这是个出生于德克萨斯州的，所以是搞石油嘛。 对， 然后 应该还有一张普京授予他这个勋章的照片。 对， 哎，就说这个人呢，特会谈判，但他是国际商业的商务谈判，就说选择这么一个人。我想到什么呢？就种种迹象啊，你们觉得有没有这种可能？就说这个特朗普啊，当年咱说什么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哈、他现在有没有有点联俄聚中的这么一个态势？ 那这个对于这个特朗普来讲，中国在他心目中的这个感情的分量肯定是远远比不上俄罗斯。你看他一开始的时候对他世界上主要几个大国，他该骂就骂，该嘲笑就嘲笑，该挖苦，但是他对俄罗斯对普京从来没讲过负面的话，这很少有的事儿。我们都知道，对美国来讲，美国总统所有的候选人一般的候选期间要说讲自己对国家的时候，他把哪个国家放在第一第二当有点变化，因为中国现在政府国力提升了嘛。但是在这之前，我还没听到任何一个美国的总统的候选人在我的记忆中间曾经讲过以前的苏联现在在俄罗斯的多少的好话。他可是破了先例。 我同意丁教授的这个说法。 但原因呢？ 同时呢，我觉得这个政治有的时候呢，好像很理智，好像很利益化。但是我觉得在特朗普身上呢，还有个因素就是很感情化。特朗普对于俄罗斯扩大来讲，对于东欧啊非常有感情。他的第一个老婆伊万娜是捷克斯洛伐克人， 捷克斯洛维尼亚。 他的第三个老婆是斯洛维尼亚人， 喜欢东欧美人， 喜欢东欧美女。 哎，对，你看着。你讲这个话可能有点我的想象的，而且他喜欢这些女的基本上都是当年希特勒的时候第三帝国作为最最优秀的雅利安人的那种模型，金发擦白的脸， 而且呢他的第一任老婆和第三任老婆呢都是我们说长在红旗下啊，你懂的哈，长在红旗下。而且呢这个特朗普啊，他我觉得他对于这个东方，对于这个我们就讲的这个俄罗斯啊，我觉得他从各方面来说的话呢，他有一种这个是属于先入为主的，还是单纯是从美女进来的话呢，我很难说。但是呢，他对于意识形态他不是特别看重。 哎， 而且呢，刚才讲到我们继续讲美女吧。他在2013年11月份有个叫环球小姐， 对，选美吧， 环球小姐。在莫斯科呢，是他赞助人。他这个做赞助人的时候，这是很关键的时候，这和他一贯的从布拉格美女到这个斯洛文尼亚美女，一直到2013年的这个世界小姐，是叫环球小姐嘛，在莫斯科举行。当时呢，他在他的推特上，哎，他真是他是这个上网比我还早，他上推特，2013年他已经推特很厉害了。他当时我记得他在2013年11月9号还11月5号，在他推特上写的。这是俄罗斯一个叫 Big Night， 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夜晚呢、啊。他说我来到俄罗斯呢是受到了极其好的接待，而且他说用我翻译成中文，他说满眼都是美女，我不知道谁是赢者，因为 哦 太难选胜利者了、啊、 是我跟他有同感、 有同感是吧， 到了莫斯科大学门口， 不是你到珠海你都有同感，你就跟莫斯科不是到莫斯科了是吧。所以我觉得他在这个在那个时候，很可能那个时候呢，他就已经不仅仅是被东欧的美色，而且已经被叫科格勃或者是这个联邦调查局给盯上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在据说他在发他这个 Twitter 的时候，他用的是叫安卓手机啊，这有人这专家说啊，然后呢他用这安卓手机呢，这个是俄罗斯的这个 FBI 啊，俄罗斯 FSB 就是联邦调查局啊，联邦安全局是很熟悉的。另外很重要的是，他当时的一个俄罗斯富商朋友，他叫阿格拉洛夫，他拿出了1000，哎，这个人很会做生意，他经常搞活动啊，但是和咱们差不多，有点共同的这个智慧，他不出钱。 花别人的钱，办自己的事。 1400万，让他的俄罗斯的这个大亨的朋友叫阿格拉洛夫。带来了他说所有的莫斯科的房地产全都参加了他这个环球小姐，然后他是个主办人。据说他在之前他想把普京请过来，普京也答应他了，而普京的前一天他已经在推特上说了， 普京要跟我见面了， 哦，还大嘴， 最后一刻普京没有出现，但是给他送了一个很好的礼物。所以种种我们从感情种种迹象表明的话，他跟俄罗斯的有感情，他是有基础的。 对， 特别是2008年在全球这个金融股灾的时候，他的儿子小唐纳德杀到俄罗斯去开特朗普房地产推销会，特别受欢迎。哎， 我们这个吕总编辑用这个狗仔队的思维方式来论证了一下这个事情。哎，真的是有的时候你比如说看老婆什么样你就看他妈，对吧？你看这个国家关系怎么样你看他老婆是哪国人，是吧？哎， 我觉得还是有他有些亲情嘛。 对，哎，有，哎，这个你觉得靠谱吗，丁老师？ 这个肯定是有感情因素的，但特朗普本人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他对美国最近这几届这个总统啊行政部门的软弱无力呀，一直是痛恨不已。 嗯嗯。 因此呢，对他来讲，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你至于你信什么主义那是其次，但你这个必须是个有力的强力的一个硬汉子，敢拍板，敢用权力。 那他跟普京是不是有点惺惺相惜？ 就是因为他所羡慕的或者他所夸奖过几国的外国领导人呢，他连竞争都夸奖， 哦， 很犯忌讳的， 是条汉子， 是条汉子。哎，敢使用权力。 接广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现在这个特朗普这个组阁大体能够看得出来，他们一个说是史上最富的内阁， 嗯， 好几个亿万富翁， 嗯， 啊，而且再一个就是商人， 嗯， 哎，再有一个好像就是偏右啊，这么几个特征，再有一个呢是，就是他好像对这个当过将军的这种保守派人士，就比如说国防部长， 嗯， 那个人当过那个美军中央司令部马蒂斯，绰号疯狗嘛， 嗯， 也是就是说话就是很强势的那种感觉，哎，他组成这么一个内阁，你们怎么看以后？ 现在他内阁呢，这个我看到英国的报纸上把它称为军政府，缅甸军政府那个词啊，叫军狗是吧？叫军政府来称呼他。那么我觉得也可以把它称为托拉斯啊，一个这个富人集团。但是呢，对于中国来说的话，它最重要的是它实际上，它的这个白宫安全顾问叫福林呐， 对， 这个人也是个退役将军， 是。 而他呢，也和俄罗斯的关系很好，他也曾经参加过普京在场的一些。conference 就是这个论坛，而且呢，有人怀疑他肯定是，通过各个方面呢，是跟普京是有眉来眼去的。那么，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呢，当上他的国安顾问，这个就比特朗普本身从感情上喜欢东欧女人呢，那就要更进一步的现实化一些。 哎， 我觉得他也更政治化一些，他也更战略化。 而且现在这个美国的这个两党中间，但民主党在这件事情上。紧追不放是可以理解的。现在共和党中间的好多主流派对这事情非常担忧，呀，担忧到因为他们在他们眼里看起来，毕竟这个地球上，能够把美国毁掉的国家，现在还是只有个俄罗斯，足以把美国毁掉的，就是核武器啊，就中国的武器。 中国不能吗？ 中国现在到不到这个水平。 东风导弹， 哎呀，那就几个不够啊！因为你看那个核弹头，你加起来这个轰炸力、什么投射能力，还有什么是，还有第二次、第三次报复能力，就加起来，这是美国人自己的算法。所以对在这一点呢，他们也看得很清楚，就是说，普京假如在作为一个人，再作为一个人总统的话，那么普京可能还会在这个对周边的国家、对欧盟，甚至在这个其他的地方，或者领土的野心，或者个霸主的野心，你比如对叙利亚的这种干涉方面。一定会对美国的全球战略或美国的这个原来传统的盟友势力范围造成很大的侵害，所以现在美国的政界也一直有人就讲这句话，就特朗普很可能在他第一任任期中间的某一个阶段上，在有些事情上会造成共和党里面的哗变。 但是他还有没有第二个任期呢？我都怀疑。 现在先把第一任讲起来， 对， 他自己已经吹牛了，还没第一任还没接来，他现在已经开始吹牛了，他现在已经讲他的八年。My 8 years， 你看这种人怎么牛逼哄哄的，你知道吧？他现在还没迈进去，他讲我的八年，好像他第二届已经保票就打下来了。 这个刚才文涛讲的这个，我们是不是能够很重视这个叫做联俄制华的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两个是可以把它这个词分成在两个方面，一个是联俄，然后是制华。我觉得他联俄呢，应该可以说亲俄，这个在我看来呢。基本上是可以肯定的了，就除了我们讲的那些事情之外呢，其实他也还和这个普京的这个认识的一些大亨私下说，他说我们美俄中间摩擦这么多，为什么呢？啊，他说我们完全可以有很多共同的利益来谈嘛， 那么从这方面来讲的话呢，美俄之间的摩擦以前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在意识形态上的摩擦，那么我认为现在 没了， 现在认为意识形态没有了，然后就是一个大国霸权的一种诉求。而在这个普京现在在他这特别是最近这四年咄咄逼人的在欧洲向西方向北大西洋组织发动进取性的这个动作的话呢，我觉得他是被北约组织被美国人逼的，因为大家已经讲好了嘛，苏联解体之后啊，叶利钦和戈尔巴乔夫实际上都已经和美国当时的像里根和布什讲好了，我们这边呢停战了，冷战我们停止了，你们也不要东扩，我们也不要西侵， 对， 但是呢用普京的话说，你们毁约，我们苏联已经解体了，我们俄罗斯已经跟美国人友好了，911的时候我们是第一个，我普京向你发慰问电的，可是你们还继续东扩，把我这个俄罗斯外边的就是家门口的这种缓冲地带都已经变成北约的了，这是不行的。那么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对于特朗普来说，特朗普有一个论调，他说第一个我呢不想再出那么多钱给北约，第二呢他说我不想去总推翻别人的政府，是吧， 嗯， 然后呢我不想跟人打仗，我觉得这三个话呢都是说给俄罗斯人听的。 那你说他为什么不把这个理儿说给中国听呢？为什么不跟中国？ 这就该讲到中国了。 你看这个，你看这个特朗普啊，我发现这个，当然他身上是他是个矛盾的综合体，肯定的。我觉得当然还有一个矛盾的综合体身上，我还有一个讲，这个人的内心里面的种族主义的情绪是蛮强的。哎呀，你必须不要看，你看他就是当选胜利的那天晚上或第二天登台的周边的人，你基本上看不到一个少数民族。而且他们都是白人，基本上就是除了一两个例外都是白人，而且呢都是看，我想都是跟当年希特勒时候做的雅利安的优秀人种的那个照片很靠谱。 你的意思是他是接受东欧白人的？ 对啊，就是说无论如何俄罗斯人和东欧这些人对他来讲在他的种族主义的内心的世界里面，比什么华人也好啊，比这些地方的人呢、哦、更近一点。 哎呦，还有这么一种， 你看那个你把他跟那个奥巴马时候那个比啊，这个太鲜明了。奥巴马因为他自己是一个黑人嘛，人家称他为黑人，但他是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儿，是吧？你看奥巴马当了八年的话，在任何重要的标志性的场合之下，他一定要把美国的多人种这一点要突得非常之强，而现在特朗普想把这个淡化到最少的地步， 这也是一个原因。但是刚才温涛讲的，他对中国为什么就不能给中国让步？他是有一个什么呢？有一个我们回到尼克松时代，或回到冷战时代。在这个二战刚结束之后，中国是个弱国，中国呢是一边倒依附于苏联的，当时呢是美俄之间呢，或者美苏之间，或者是苏联和西方，就铁幕时代一开始他们就是一个两个要争夺霸权的，后来呢到了70年代的时候呢，中国成为一个虽然中国当时没有开放，但它成为一个国际战略格局当中的一个很有力的一支第三支力量。在这个时候呢，其实中苏美之间呢就开始玩战略了。在那个时候，尼克松认为他成功的拉拢了中国，干掉了苏联。 是啊， 一直到冷战结束，实际上呢对于美国选择和苏联和中国结盟来打败苏联呢，他们采用一个他们认为是很正确的一个政策啊，他们认为是很正确的政策。当然其实呢毛泽东呢那比他们更高明，他是利用美国人去把周边最大的一个威胁苏联给干掉了。 对， 然后今天呢美国人发现最大的对手已经不是俄国人了，已经是中国人了。虽然中国人是和平崛起，中国人从来没有在和他们玩这个恐怖平衡，打什么潜艇、航母、原子弹，但是呢中国的国力，中国在 WTO 里面的力量，中国在世界贸易里面，他发现真正力量的不是厉害的不是俄国人，是中国人。所以那个白邦瑞，这个 Michael Pillsbury， 他不也是写了一个他叫百年马拉松吗？此人他在里根时代是一个幕僚，当时他还鼓励里根政府要卖给中国武器。 嗯， 只有跟中国联手才能打败这个他们的最主要的敌人俄国。到今天，他们论调都变了，说真正能够打败我们美国的不是俄国人，是中国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可以，特朗普他周围的这些鹰派，他们认为在中俄的问题上，如果我们选择一个最主要敌人的话，中国现在是他们最主要敌人。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和你们本来就有亲戚关系的这个俄国人联手来抗 中国人呢， 对、啊、 这就是一个逻辑。 对啊，老婆都找了是吧，还不联手，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我的这个国际观就是三国演义啊，头脑里就是三国。但是呢，你说俄罗斯这个耐人玩味，我现在啊，那个吕老师，你不是可能了解一些俄罗斯的真实情况。你比如我听到的一个印象就是俄罗斯啊早就不堪一击了，就是像《红楼梦》里最后说的，就表面还有个空架子，实际上内部啊根本不具有跟中美相抗衡的任何实力了啊，要经济也一塌糊涂，这是一种说法。但还有一种说法呢，说这个普京此人有大帝的这个野心，一直妄想着这个回到当年前苏联的这个霸图。那么他在中美之间，你怎么分析俄罗斯的态度，俄罗这个普京的心态呢？ 我们要在心态上看的话呢，普京和我们中国的领导人，和我说俄罗斯和中国之间的互信呢，要远远的大于他和日本人的互信，更大于他和美国人的互信。这是一个方面。这是因为的这个俄国人吃美国人的这个亏啊太多了啊。二战以来的秩序是这个美国人制定，但是当然俄罗斯苏联呢当时也是一霸嘛。 那为什么他不跟中国联起手来对付美国呢？ 你说是谁跟走？ 普京啊，中俄。 但是 这个东西你要讲到中国的 时候，他对中国也是有歧义。 美国方面也是有很多的抱怨的，当然这不是中国人的观点，这美国人的观点。美国人认为自从这个尼克松时代开始，美国对中国是特别照顾。虽然中国当时也是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全世界共产党是领导社会主义中心，只有美国就把中国选择作为特别可能的盟友和伙伴，虽然没有书面上的东西。 是， 而且在中国的期望很高。谁知道，就是这么多年下来起来，美国无论是哪个党上台，无论对中国的期望是快一点还是慢一点，就快的全部失望了， 很失望。 这个失望的中间以后呢，随着这个中国的综合国力越来越强了以后呢，俄罗斯当然，俄罗斯这个国家我是不太看好的。我不太看好，倒不是因为我什么种族主义，我是因为是华人，我瞧不起白人，或者我是信儒教的，他是信这个东正教的。因为西方人看俄罗斯的话，主要看三点。我讲的还不是哪一派的。就是很多大学的研究跟政府还没什么关系。第一，它的这个科技的这个创新能力；第二，它的这个人口素质和数量，是吧？第三，他们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民族和地域之间的冲突，这个分裂势力的这个趋势，这三个东西都是俄罗斯一代两代人到现在为止都解决不了的问题。你觉得很简单的事，他就讲，他说你俄罗斯像这样的国家，全世界自从有了工业化以后。这是唯一的一个已经实现了工业化以后的国家，它人口的平均寿命是下降，人类历史上没有这个先例。 就是说俄罗斯确实是越来越颓了。 这个俄罗斯我们以前和文道谈过，俄罗斯是一个特殊的民族和特殊的国家。那么它呢本身，你就好像你看到周围的一个，你明明觉得它的问题很大，但是呢它总起的这样一个在乱局当中， 好像你又不能小看他。 对对对，刚才丁教授讲的几点确实是俄罗斯这个国家的一种这个固有的一种弊病。由于他的这个历史，由于他的种族，由于他还有他的领土之大，但是俄罗斯人在这个国际上呢，你看他做出的一些举动呢，往往他会让别人感觉到挺恐惧的，挺恐怖的。 战斗民族， 战斗民族。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 他敢冒险， 他敢冒险，因为他好像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光脚不怕穿鞋的，他本来鞋子不多。昨天伊尔库斯克还有一条消息， 喝毒酒， 就是在这个伊尔库斯克，就西伯利亚的那个大城市啊，号称大城市了，最大城市，东西伯利亚最大城市，48个男人呢，喝这个是洗头水里边的那个 洗涤剂。 因为里边有酒精， 我穷到什么份儿、啊？ 穷到什么程度？ 而且他那个还不仅仅就是这一个地方， 喝死了 ，而且这个不是一个地方，而且是俄罗斯，就是平均起来每年这个国家有1200万人平时喝的这个，他们认为喝的酒中间呢，其实很多东西都属于有酒精的甲醇，因为他们买不起正儿八经的酒，1200万人的话就是他们国家人口的10%。 就是这样的一个国家， 不怕死， 对。他在中东现在拿下阿勒颇了，有人把他比喻为这个 是 拿下二次大战，拿下希特勒，但这个比较，这说明有很重视他。你看，这像朱可夫一样啊，这就把阿勒颇拿下来了， 他把自个儿看挺大。 那就说明他这个使人们又害怕，你觉得瞧不起他，害怕他，但是我觉得 那到这样呢，特朗普至少他取了一个比较俄罗斯靠近俄罗斯。